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上一讲我们介绍了账号与授权相关的基础体系，并重点介绍 OAuth 2.0 背后的逻辑。今天我们开始考虑如何让 QPaint 引入账号与授权体系。还是要提前说明一下，实战篇的内容涉及到较多代码和资料链接，希望你可以配合文稿来学习。最常规的做法当然是自己建立一个账号数据库，做基于用户名加密码的登录授权并转为基于 cookie 的绘画。但我们考虑提供 OpenAPI 的话，就需要考虑遵循 OAuth 2.0 的授权协议规范，以便第三方应用可以快速接入，而不是搞半天去研究我们自己发明的授权是怎么回事。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考虑基于微信、支付宝等 OpenID 来实现用户的快速登录，而不是让用户在注册环节折腾半天。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基于 OpenID Connect 协议来提供账号系统，基于 OAuth 2.0 协议来实现 OpenAPI 体系。这个选择与业务无关，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决定评估看是否有开源项目和我们想的一样。最后我们发现 CoreOS 团队搞了个叫 DEX 的项目，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概要来说， DEX 基于各类主流的 OpenID 来提供账号系统，上游的 OpenID Provider 是以插件方式提供，这也是为什么把它叫联邦 OpenID 的原因。然后 DEX 再通过 OAuth 2.0 协议对客户端提供授权服务。我们先看 DEX 在联邦 OpenID 这块的支持，当前已经支持的 Pluggable Connector 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支持 OpenID Connect 协议的 OpenID， 比如 Google、 Salesforce、 Azure 等，可以统一用同一个 Connector 来支持，而对于其他的 OpenID， 比如 GitHub， 则实现一个独立的 Connector 来支持。除了 OpenID Connect，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开放账号授权协议，比如在前面课程中有人提议讲一讲的单点登录 SAML 2.0 和 LDAP， 但这的确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这里提供相关的链接供你参考，你可以点击进文稿进行查看。不同的 OpenID Provider 作为后端会导致一些细节上的差异，有的 OpenID Provider 不支持更新令牌，有的会导致 ID Token 不支持 Groups 字段，详细在以上 connector 列表中有明确说明。另外，虽然 DEX 支持了颇为丰富的 OpenID Provider， 但不幸的是，国内的主流 OpenID Provider， 比如微信和支付宝，都没有在支持之列。不过好在，它基于开放的插件机制，我们可以自己依葫芦画瓢实现一个 Pluggable Connector 相关的文档和插件，我也放在了文稿之中，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国内也会有人想到做类似 DEX 这种项目，比如以下地址所示的这种，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看到我们熟悉的微信、支付宝、新浪微博了，所以想到点子并不难，但看架构设计就会看到两者巨大的差距。当然，如果你看到了其他很好的开源实现，欢迎留言交流。尽管 DEX 底层所基于的 OpenID Provider 多种多样，但是 DEX 对外统一提供了标准的 OpenID Connect 协议和 OAuth 2.0 服务。 OpenID Connect 作为 OAuth 2.0 的一个扩展，最重要的一个改进是引入了身份令牌概念。为什么需要扩展 OAuth 2.0？ 因为 OAuth 2.0 本身只关心授权，所以它会返回访问令牌和更新令牌，但无论是访问令牌还是更新令牌都并没有包含身份信息，没有身份信息就没法作为 OpenID Provider。 身份令牌解决了这一问题， ID Token 是一个 JSON Web Token， 支持你对 Token 进行解码并验证用户身份。关于 JSON Web Token 的介绍请参阅 https-gwt.io。 DEX 并不是一个包，而是一个可执行程序，它提供了账号与授权服务，你可以这样运行它，dexconfig.yaml， 其中 config.yaml 是它的配置文件，其格式可以参考以下这些样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有了 DEX 服务，我们就可以开始回到 QPaint 业务去支持账号与授权了。我们并不需要自己开发太多东西， OAuth 2.0 的客户端 SDK Go 语言自己有一个准官方的版本， OpenID Connect 的客户端 SDK CoreOS 团队也开发了一个，具体如何对接 DEX， CoreOS 团队也写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文档。有了这些 SDK 和 DEX 的使用说明，具体 QPaint 业务怎么对接 DEX 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这里就不详细展开，详细代码请参考以下地址，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如何基于 OAuth 2.0 来改造 QPaint 的账号与授权机制。实际上这方面业界有非常成熟的实践，所以我们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自己重新造一个轮子。我们的核心思路是基于 OpenID Connect 协议来提供账号系统，基于 OAuth 2.0 协议来实现 OpenAPI 体系。我们不只是用标准的协议，背后的实现也基于开源项目 CoreOS 团队开发的 DEX。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关注的重心放在 QPaint 业务本身上。如果你对今天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我们服务端程序的实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一讲聊一聊架构怎么做详细设计这个话题。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